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京通快速四惠桥到远通桥一线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饭碗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光临正式为你开业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这餐馆要兜售什么样的菜品？ 我刚才在不知道为什么在搜到一道菜名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啊，好饿啊！ 嗯， 对，哎，我其实我们一直在很纠结，就是上直播之前该不该去吃点东西啊？ 对， 至少我自己经常是不吃东西的，有时候中午也难免有午餐呢误掉了，然后到这个点儿饭点也没吃东西，然后一上直播之前就突然有一种，哎，就是特别特别对不起自己的胃的感觉。 对，但是有一句话来说，就是那个饱吹恶唱嘛。 啊。 就是在开口说话的时候之前，或者说在唱歌之前，一定要饿着。 哎呦哈、谁说我要唱歌来着啊？我唱得动吗？我现在所以现在整个人的状态就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是这个，哎呀，歪着的，哎呀， 饿。因为看到了宫保鸡丁。 哎呀，好吧，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就在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到这个点呢，会有一些犯困啊，或者有一些饿，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准备很多的能量好歌。所以饿着的时候没有办法再喊出那个 hello， 你该喊成饿喽。 所以以后我们要是下班路上的时候、开第一嗓的时候，其实可以说饿了。 你饿了吗？好了，从第一首歌开始，我们今天的 Goodbye World 送上一首温柔的歌给下班的朋友哈。 对，而且这两天的天气相比较而言可能显得不那么温柔，那我们就在一首歌曲当中感受一下阳光肆意的温柔吧。 对啊，傍晚和黄昏的时候还好啊。 是谁偷放寂寞在你身边骄傲狂妄，不敢为他情绪低落又被难过绑架，你需要心动。 场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郭靖的《有温柔》。怎么看待温柔这两个字？ 温柔是必须要的，就是温柔是女人的必胜法宝。 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了，觉得可能要分时间段啊。对，吃饭的时候太温柔其实也不太好，对，可能你也做不到，对不对？ 对，狼吞虎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吧，希望我们此时的音乐是快乐又温柔的，在你的耳边的。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今天我们就不说吃的话题了，昨天我们好像说了一期了，对不对？ 是我们今天呢就奔向幸福温柔。 我们感慨一下而已啊。继续来听好歌，这首歌呢可能会让你想到某饮料啊，但是其实很多的不一样的版本，包括王力宏的那个版本啊。现在听到的是一个英文版本。 Hello, is this thing on? Is anybody listening? Brand new day, it's begun. The first thing that I wanna do, make sure that you feel it too. So I'm not the only one.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我们今天那个，我们跟往常不太一样嘛，我们先来推荐两本新书，好不好？ 许知远前不久曾经做了一档访谈节目，叫做《十三幺》 啊，是的，是的， 不是那个搓麻的十三幺啊， 对对， 就是在节目当中呢，许知远和马东还有俞飞鸿、李诞等人对谈， 啊、 因为尬聊 哦， 而且还曾经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是吗？他还和马东和李诞对谈过。 就觉得是好像是相声奇谈 啊，对对对啊，我还以为只有俞飞鸿啊。最近的这个节目组呢，会把这个对话的内容整理一下，名字叫《偏见》。在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你可能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一些人的样子，比如说像罗振宇啊、姚晨啊、蔡澜啊，还有这个陈嘉映、白先勇啊、贾樟柯、李安、冯小刚，还有 俞飞鸿这些人吧，就是他们的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嗯，最近呢还要推荐另外一本新书， 好， 就非常大热的畅销书，叫做《高兴死了》。 嗯，写什么的？ 好直白啊！他是一位美国抑郁症的患者写的，名叫做珍妮·罗森。他其实患有这个焦虑症还有躁狂症， 嗯， 而且据说啊，回避型人格障碍等等十几种障碍症都在他身上体现了。 哦， 嗯， 最重要的是，其实他还有这个像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自身的免疫方面也有一些问题。你知道，就是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每个人的表达的方式和状态是不一样。有的人彻底的沉沦了，有的人可能心怀着希望，勇敢的走出阴霾。但也有人就在这种复杂的这种情绪的这种状态当中， 嗯， 他呢会用写书的方式来对抗心理问题。这个人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珍妮·罗森，他就疯狂的记录下了生活每一个快乐的瞬间，然后用它去回击每一个糟糕的日子。 其实很多看完这本书的朋友都会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前言不搭后语，思维很混乱，没有逻辑。但是一旦你进入到这位抑郁症作者的内心世界，你就会更加理解他的痛苦和高兴了。 按道理来说呢，励志这件事情呢，和灌鸡汤这件事情呢，更适合在早上，就是下班路上，我们要安抚一下大家的心。如果你今天感觉到不适或者有一些小小受伤，让我们重做一个梦，早点睡觉。 没人喜欢红灯，最好可以超车，我们都好像参赛者，奔跑过当然拥有过快乐，但灵魂也会饿，停下停独自唱歌。我想暂时先躺一下，想跟大家请个假，让话随风改变吧，不一定要狂奔，生还一个吻，就算是风吹乱我的梦，再不能触摸，就算方向变不同，重做一个梦，天使会在降临，害怕停顿，怕孤独，怕会冷，以为星星都会陨落，梦醒后发现没毁灭什么，恍惚中也朦胧，花还像阳光闪烁，明天我还是那个我，一样热忱和执着，相信未来会快乐，抱着全新 做一个梦，这首歌来自于任嘉伦。 嗯，这首歌曲也会让很多朋友就有一种美好的向往。 对， 今天晚上能好梦入眠。 哎，对，真的真的，就是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当中丢失过一些对你很重要的东西，或者你啊正在迷失的状态当中，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啊，总有一天你要把这些失去的全都拿回来。 我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事。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你说这种较劲的这种情绪是对还是错呢？其实没有办法去分辨对错。有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励志一些，就是说好像失败了不行，我一定要重新站起来，我一定要去把那些好像我失去的东西抢回来。 嗯，所以说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掌握一个度，这个度要是过了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点这个什么，是吧？ 对，是什么？对，是度还是肚子？肚子在咕咕叫。 不要这样啊！ 哎，对，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要让自己啊、淡然一些、学会看淡一些失败的情绪啊。好了，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多的鸡汤呢？是因为在这样的大城市啊，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打拼，在生活，其实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在一个拼搏的状态里面，每天我们都在工作，在这样的节奏当中，很有可能呢就会产生一些压力的情绪。所以呢，现在有一些剧集其实是可以帮各位来解压的。我们先来说这个解压的剧，就是叫超时空同居。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样子的电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涵了，对不对？嗯， 会在本周五上映。其实这是一部奇幻的喜剧片， 对， 是佟丽娅扮演的一位生活在2018年的女孩，想骗钱却被钱骗了，而且雷佳音在其中扮演的是一位生活在99年的倒霉男人。 哦，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们俩醒来，发现时空重叠，居然住在了同一个房间里。 哎，这个命题啊，就是编剧这个角度还是找的有点意思。 嗯， 哎，然后佟丽娅，哎，那个那么美丽却瘦小的身材，旁边是一个大头娃娃。雷佳音，我还是很能感同身受的，对于他。 哎，这部剧里其实体现了我那天去看了首映嘛，然后雷佳音的演技还是在线的。 对，我感同身受的不是他的演技，是他的大头，好不好？我们刚才说的解压的方式，可以看一个这样的看似很玄幻的，却是没有什么逻辑，但是却好像有成立的一个电影。 嗯， 你可以看一个电视剧，之前是《北京女子图鉴》，现在有这个电视剧叫《上海女子图鉴》了。我觉得生活在北京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在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些女性的角色是如何去打拼的。跟北京的这个女子图鉴相比呢，这个上海女子图鉴呢会定义成一部女性的社会选择剧。 嗯， 啊，关注女性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的选择，是以女主角的视角的一个成长故事。 是，主演不得不提王珍儿，曾经是在记忆大师当中扮演那位被家暴的妈妈。哦，演技收放自如，让人非常放心啊。 嗯，城市和城市也不一样。具体来说，在上海打拼和在北京打拼，可能碰到的状况啊，包括人际关系都不尽相同。 对， 啊，所以今天就挑了这么一首很久都没有听的歌，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张信哲带来的这首《 上海姑娘》。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他，在陌生地方，幸好有他跟我陪伴。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 欢，而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 好了，我想找这个上海女子图鉴里面，他现在有一首应该是片尾曲，是阿四的唱的一首叫不是道明寺那个阿四呀，是那个炸鸡少女、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那个 对， 唱了一首叫起床了，好像叫起床歌、 然后又太早间了是吗？你觉得？ 对对对，我觉得实在是不忍心呐、这个把人家是吧早间节目的音乐抢过来的这个地方播啊，留给他们吧。对，就放这首上海姑娘。 我心爱的上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下班的朋友们祝你们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娱乐最王牌，我们继续送上一首好歌给大家，在下班的路上的朋友们请听好，认真为你们挑选了这首歌， 一首很有夏天气息的味道。 对，而且它是一个 remix 的混音版本、这个节奏相当的适合开车的时候听，推荐给你们。

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 歌棉花糖来自至上励合的一首老歌， 原谅我在这首歌曲当中没有找到甜甜的味道， 跳戏了是不是、啊、 只会想起来就小学学校门口那个吹棉花糖的老大爷 哎，也行也行啊，会有童年的记忆在。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夏天版，我们继续进行。我是白杰， 我是爱哥， 我们继续冷下去啊，冰冷下去啊。因为这个我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他这个小名叫小雪的这个女主持人啊， 怎么 叫爱哥的女主持人？她是很擅长制造这种冰冷的这种状态的。 比如说， 讲个笑话啊， 冷笑话。 哎，对， 尬聊。 最近有什么存货吗？ 要不我等会儿稍微那个回忆一下。 好，你已经讲完了。 够了， 好的，我们继续来听好歌。接下来我们听首，这两首其实都是比较甜的歌啊。 是， 你知道人在心里面越苦涩的时候呢，就越不能再去听那种苦情歌 啊。五月天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失恋的人别听慢歌是吧？ 对，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吧。 刚才上面讲的那一段是个冷笑话， 连讲两个，谢谢你。高小薇说，棉花糖是我跟我老公第一次约会和迎娶我的时候唱的歌曲啊，今天是纪念日，非常的惊喜， 恭喜恭喜啊， 这把粮撒的猝不及防。 那天当你说了爱情决定了成为抱着你紧紧不把的年，爱已经从陌生到了解，春天真是浪漫，夏天晒一晒孤单，秋凉思念，冬夜多棉被，从没想过爱太甜，两个人旅行背不只装着爱，不下终点不怕地球变坏， Love 多让人期待，爱有你多了精彩，两颗心旅行寂寞拿去玩牌，陪我寻星海，陪我四季变换， Love 多让人变美，爱前进不换的从陌生到了解，晴天陪我起想着，雨天不出门快乐，爱不怕你带我去探险，爱分美名爱要甜，两个人旅行背不只装着爱，不设终点不怕地球变坏， Love 多让人期待，爱有你多了精彩，两颗心旅行寂寞拿去王牌，陪我数星海，陪我四季变换， Love变美，爱前进不换，到老都不换，两个人旅行背后只装着爱，不设终点不怕地球变坏， Love 都让人期待，爱有你多 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以后我们可以多多尝试让我们自己的可爱的这些听友的声音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包括正在听节目的你啊。我们如果有这种小分队的活动，我们都希望大家来录制一些自己的这个声音啊。 啊，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参与其中。 是，好，我们来聊点有意思的事儿。先来说这个电影，2015年呢，其实有一部非常文艺的电影叫《路边野餐》，这是让一个很年轻的导演，好像是还才89年吧？对， 是， 才89年，知道吧？ 你说到劲儿 啊，都89年了，这个导演应该这么聊啊。 是不是有点心酸？有点。 他的名字叫毕赣啊，就是这几天呢，他也是带着全新的作品，《地球最后的夜晚》强势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的单元 啊。尤其是其中有一段超级 3D 长镜头，据说非常震撼，而在戛纳电影节上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那、这个电影是谁演的呢？好像是由黄觉、汤唯和张艾嘉等人来主演的。 而且在后半段有一个长达60分钟的一镜到底长镜头，都是 3D 的。而有人说观影过程也非常有趣啊。说一开始呢，电影就有字幕提示说这不是一个 3D 影片，但是我们邀请你在适当的时候加入我们 哦。就是随着剧情的进展呢，主角进入一个剧院，戴上了 3D 眼镜，这个时候观众也会戴上 3D 眼镜，然后就一下进入一段梦境了哈。所以那个梦境呢，其实表现得很逼真，就很震撼。我觉得大家都知道长镜头是什么，我们就不赘述了哈。其实就是很难，因为你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拍摄难度会很大，就是它要穿过很多复杂的地形、山洞、隧道、公路、索道，包括广场和舞台、 而且是从室内到室外，还有从摩托车到隧道，从天上到地下，中间还要打乒乓球、打台球、放烟花。 对，因为长镜头的话，可能就是对于拍摄的要求高就是高的，它一镜到底嘛，你就是这个一句都不可以错台词，而且一个失误都不可以有啊。 对，灯光要求也非常严格。 对，错一点都要重拍。 是，有国外的影评人就说这部电影呢贡献影史上最伟大的镜头之一。 哇！ 观看了首映的外国观众也纷纷给他注意几个标签：天才、疯狂、迷人。 对，这些词都不是形容我的呀。很遗憾哈，形容这个导演。就是这部电影也是会在今年呢在国内上映，据说影片当中还用到了伍佰和莫文蔚一起来演唱的一首歌，就叫做 坚强的理由。 所以电影还没上啊，咱们就先在音乐当中去想象一下那个镜头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坚强的理由， 要说些什么？ 坚强的理由来自于 Karen 莫蔚和伍佰的对唱。有人说很喜欢莫蔚啊， 嗯， 像他也马上就要在北京，应该是还有几个月就要开演唱会了。 对，而且从这首歌曲当中，突然觉得他们俩的声音好搭。 嗯，我们的娱乐总排也会和莫蔚的演唱会呢会有一些合作啊，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来关注我们，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啊！ 记得关注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FM 什么东西？ 白洁 FM。 对， 好了。我们接下来来听艾克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新的发现，同时我们的白给一百块呢奖金继续累积 200块。 对，问题是什么呢，也在这个王牌新发现的最后会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听哦。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克。要说起前门地区最有名声的地方，那肯定众人脱口而出的就是大石烂，因为历史文化口口相传，便能让大石烂名声大噪。而要是提起北京坊，可能知道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其实北京城在设计之初，每一个门的旁边都会有几个坊包围，比如集中在外城南面的正门、永定门，以及东西两侧的左安门和右安门之内有八坊。但是呢，现在仅存的就只剩白纸坊的地名了。要说到白纸坊这个名字，北京人都会知道，但是要说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北京坊，能明白的人可就真不多了。而现在的北京坊却改头换面，用崭新的面貌去面对世人。北京坊作为北京前门的文化新地标，在政府大力的开发下焕然一新。如果说想去北京坊一探究竟的话，不妨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建筑师。北京坊是由七位建筑师围绕着劝业场中心铺陈展开打造的八栋沿街建筑，也是一个全新的中式生活方式的体验区。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餐饮入住和文化商品的入住率都非常高。我们可以看到即将开放的 Page One 书店和周氏兄弟的画廊，他们的画作在全球世界艺术家的销售金额排行榜都是在前十位的。当然这只是北京坊的一点点缩影，相信在北京文化地标前门的未来，不光只有大石烂的辉煌，还有北京坊的灿烂。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外城八坊，现在呢被人们统称为前三门，这三门是指的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吗？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坊，我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他，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 您

现在的感受，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直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能够永远单纯。 这首简单一直到我不爱我就拉倒，这过程中他经历了多少的故事。 对，就我们昨天还在说他的新歌可能受到了很多的争议，但是就像他的态度一样，说简简单单做一首歌不好吗？ 哎，不爱我就拉倒呗。接下来这一位哈，对，怎么说，不赢走现金就拉倒吧。嗨，看看是哪一位啊，来。 Hello。 嗨， 你好。 嗨，你好。你好你好。哎嘿，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张 啊。哦，张哥啊。 对， 张哥那个从事什么工作的？ 哦，我是酒店的。 哦，酒店。哦，酒店管理。 对 啊。好一个照片上是和自己的孩子一个合影啊，显得特别有。 对对，和我儿子。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看了一下，是2017年就关注我们了。所以今天选择了我们第一个位挑战者，加油啊。 好了 我们这首简单爱就先听到这儿，马上进入今天的白给100块的正问正答，看看今天挑战能不能成功。就在此时此刻，200现金红包准备好了，正问正答现在开始。从第一题开始，历史上的今天，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 首次展示了他独创的招牌舞步，请问这种舞步的名称是叫太空漫步吗？是或不是？三二一。 是。 Sorry， 不好意思，你答错啦。刚才是我点错了。 我以为你就想给他一个小惊喜。 他的这个舞步是叫太空漫步吗？是吗？ 好像不是。 对，那刚才为什么要答是呢？这个舞步的名字叫做月球漫步。 就这道题我刚才 月球漫步。 对 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觉得哎还挺容易混淆的，就可能会让人联想到说是不是地球漫步或者太空漫步之类的。 对， 所以我们使了一个坏，不小心把题改了。 只有这个月球漫步是真的。 没关系没关系。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舞步的这个正确答案哈。 好， 遗憾，但是我们还是有小小红包送给你，好不好？ 好，谢谢谢谢 啊。对对对啊，回头你好好学一下那个月球漫步好不好？啊， 好 谢谢你的参与，我们下次再有机会再见。 拜拜。 好 再见，拜拜。 好，我们赶紧看看下面一位朋友能不能答对。 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我们的白给100块正在进行中，奖金呢那是200现金红包。刚才的这位张哥小张他答错了啊，第一题答错了，应该是月球漫步而不是太空漫步啊，是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独创舞步。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是谁呢？来让他自己出来打个招呼。 Hello。 哎你好。 哎你好。哎怎么突然一下冷安静下来。哎你好你好。 你好， 怎么称呼？ 姓肖。 肖对不对？是你吗？ 哎，对 对。好嘞，潇潇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的？方便透露吗？ 做财务工作的。 财务工作啊。 对， 这个环节特别适合你。 对对对啊，那答对一半是不是就要拿100现金红包就走啊？是不是啊？ 不 是人做财务的人每天手里面过多少钱？这点钱是吧？ 请听题，在金庸小说中有一个全真教，请问全真教掌门王重阳是全真妻子之一吗？ 是吗？ 三二 是。 没看过那个《射雕英雄传》吗？啊， 小说不是来着。 一部全真七子，人都是掌门，人这祖师爷都出来了，怎么还能是全真七子之一呢？ 这是女生， 小说不是来着。 哎呀，这全真七子那爹在哪儿啊？这。行行行行，没事没事，答错就答错了呗，我们算是长个知识啊，好吧？ 是， 对，好嘞，好嘞， 对， 好，谢谢。 全真七子是王重阳的徒弟们最出名的一个是谁啊？丘处机嘛，对不对？ 丘处机，对对对，是我这个。 好，谢谢潇潇，谢谢你，再见，拜拜， 再见。 哎呦呵，看样子我们今天还能再打一个电话呢。 嗯，我是想帮他找补一下，就男生和女生在小的时候看小说是有严重的区别的。 对， 就你比如说男生就喜欢看金庸小说，但女孩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什么意林呢之类的杂志或者情感类的 读者啊， 韩寒 这种。嗨，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像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好，我们准备再一次连线第三位朋友，我们就要再重新选一位了，刚才备选的只有一位哈，所以我们现在要再临时选出另外一位听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有三个机会啊，还有第三位朋友要登场。这就是昨天我们放了一小段的歌，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个当中出现的这个声音呢，就是 Michael Jackson 在童年时期的，他还是在 Jackson 5那个时期的声音，做了一个混音啊。 所以我们刚才回顾了一下他的这个月球漫步，现在来听 Easy Love。 这个混音我还挺喜欢的，而虽然不像原版那个特别更突出的是这个电音的声音啊，但是你可以依稀听到里面还是童年时期的稚嫩的 Michael Jackson 的嗓音，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好，今天的第三位要挑战的朋友现在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请他进场。 Hello Hello Hi，这个歌好不好听？ 挺好听的，我正听着呢。 因为我看了一眼，你是也关注我们没有多久的时间，但是你为什么那么有自信，就觉得我们一定会把电话打给你呢？啊，还换了那么多次手机号。 我也不知道啊。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你的留言，先发来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呢发手机号，连发了三回，最后还发另外一个号码说还是打这个吧。 就很纠结，不知道接哪个电话是吧？ 不是，第一个我发错了，第二个发的我老公电话，后来我又怕他不方便，我说还是发我的吧。 怎么称呼你？ 我姓谢。 小谢啊，小谢准备好，看看今天能不能赢走我们的现金红包，加油好吗？ 好的。 你是今天的第三位，也是今天最后一位的挑战者了，希望你能够成功。 嗯。 刚才的题你觉得难吗？ 什么？ 刚才我们问题你觉得难吗？ 反正我都没答对。 那我们换点简单的。好的，嗯，我们换一个简单的，我们换一个跟吃有关的题，好不好？ 好， 嗯 啊，行，嗯。 请问黄酒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酒，请问啊，酿造黄酒的原料是小米吗？ 是吗？三 不是， 答对了，那是什么？是什么？ 反正不是小米。 嗨， 我记得南方好像一般用糯米。 哎，对，是糯米，是糯米， 嗯、 糯米来酿造的黄酒，没毛病。好，第一题答对了，那这题我们就得加点难度了啊。来，要不然再问一道吃的题。 行，可以。 来， 请问北京有一个传统老字号都一处是吗？是这么念吗？ 快继续。 请问都一处的牌匾是慈禧太后亲自题写的吗？ 是吗？ 嗯， 三 不知道。 三二一，是吗？ 是。 是是吧？ 啊， 错啦。他不是慈禧太后写的，那得早很多年了。 乾隆皇帝写的。 对对对对对啊，遗憾遗憾了啊。 好吧。 答错了。哎，我刚才本来是想让艾科问另外一道题，他直接给点到这儿了。 一道家常菜是吗？ 对， 嗯， 咱们再，哎，我再考你一个题好不好？反正你虽然挑战失败，但是还有小红包吗？ 正在参与呢。 来，宫保鸡丁是一道广泛流行的家常菜，请问“宫保”两个字是一个官职名吗？ 是啊。 哎，这个答对了，这个是知道吗？ 啊，好研究，突然觉得 遗憾，不过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谢谢你的参与，也请你帮我们公布一下预热题的答案好不好？这前三门指的到底是哪三门呢？刚才答的是是吗？ 是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吗？ 对 啊，谢谢你，再见， 拜 拜， 拜 拜，好吧。今天的挑战到此结束，三个朋友全部挑战失败了。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刚才我说的那个都一处念的对吗？ 对、 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我没有纠正你，就是对不对，我这么实在一人、 嗯、是因为我就觉得嗯，这个是都还是都呢、 哎、好好啊，这事儿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今天的挑战结束，嗯、我们明天变成300块了哈。 是，就是你可能今天没有拿到现金的各位朋友说，老白100块都不给我，好难过。 没关系，我们还有小红包送，咱们还有一个音乐题，所以大家准备一下。马上我们要放送这个音乐题，会有一个前奏出现之后，我们将会问一道题，问问大家，请各位做好准备。 嗯、我把对你的思念写在海角上，寄给那年七号的雨季。有些爱不怕时间太漫长，已经生长在心里。 感受夏天，就像回望灯塔的光影，转身依靠你的影子。 如果海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 跑出来回答天涯海角是什么意思啊？ 他可能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进入到猜歌环节？ 那也不是天涯海角啊，你回答海角七号我们还能理解一下。 是 啊，好好好，开玩笑啊。 嗯， 然后我们接下来来这个前奏要出现了。有人说国境之南没问呢，哎，别着急啊， 就是我们还是要以就是这个我们放出前奏的这个时间段为主啊， 准备好对话框啊、嗯、对话到我们的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先来问问题然后再来听歌、嗯、 好的、嗯、来， 请问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跟哪个季节有关呢？回复季节就好了， 对，不用加手机号，开始。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夏天版的音乐素描我们做了小小改变，而且依然是在相对走心的六点半的时间，我们也还是要听一首好歌，找来一些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呢好像和以前有点不太一样、 想唱一首凉凉送给你 对，好吧，我们从第一个故事开始。在火车站看见有一个姑娘蹲在地上哭，于是我走到了她的后面，也点了一根烟，站在那儿抽，只想在他的身后陪陪他，这样的话至少让他一个人哭得不是那么的孤单。来往的行人可能都误会了，用鄙视指责的眼光看着我，以为是我把他气哭了，然而我却并不生气，我的心里感觉很满足。 哎呀，有女朋友的感觉就是爽啊 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是不是 我喜欢这个，我觉得故事这么讲比之前那样好玩。 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全新改版的夏日清凉版。 还有一个故事没讲完呢， 是来自刘涵，他说， 哎，人家都说结婚前和结婚后两个人的相处是些天壤之别呀，还好很庆幸我和他的相处方式并没有什么变化，每一天下班回到家吃晚饭，我都能听到他温柔地说， 我接好水了，你快去洗吧。 哎呦，等会儿我玩完这局游戏。 哎呀，一会儿水一会儿就凉了，洗完踏踏实实去玩好吗？ 哎，你说说啊，面对这么体贴的人，虽然不情愿，但是每一次啊，我也只能是欣然地去妥协，然后我默默地退出了游戏，然后我就洗碗去了。 这么温柔的人到哪里去找？ 对、哎、让你洗碗的人 突然间的自我 听见你说朝阳起又落，情欲难测，道路是脚步多，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会会傻傻想自然看通透，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静静地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如果仅有此生，又何用再从头。来来来，喝完这一杯，还有一杯。再喝完这一杯，还有三杯。那就不要留，时光已过不再有，你远眺的天空画更多的彩虹，我会紧将你豪情放在心头，在寒冬时候就回忆你温柔，把开怀填进我的心扉，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数不尽相逢，等不完守候，有此生有何用再从头。 个男人都会有一个心甘情愿的，然后呢为他洗碗却毫无怨言的女人。 有多少朋友在听我们那个走心的六点半刚才你讲那个故事的时候以为是洗脚水？ 那我还没有说完呢、 啊、 对，每一个男人都有一个心甘情愿的然后为他洗碗的女人毫无怨言，那就是你勤工俭学的时候的饭店的老板娘。咱们的节目是要冷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神反转 啊！好好好，我们来收收心，马上进入今天的主播私房。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啊？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发。 主播私房客， 我们也不能老是反转反转的，这样会让别人觉得我们太贫了哈。我们也有特别认真的听歌的时候， 对， 就是一首歌也会听出可能五味杂陈来啊。所以接下来其实这个单元我们的主播私房歌就是用来好好的跟大家来听歌的时间。 今天我先来推荐吧。 好， 我来推荐的第一首英文歌是来自 Claire Reynolds 的一首歌，叫做 Make the World Stop， 就是让这个整个世界都静止下来。这首歌其实更适合稍晚的一些的时候再听，因为你会从它的歌词当中伴随着夜晚夜幕降临的那个时间，看到零零星星的那些星光陷入到你的心里。 看不到，想象一下就行 了。 歌给我什么感觉吗？就是饿了。 为什么？ 因为饿了的时候听什么歌还是会有饿了的感觉。好了，继续来听见下一首歌。 对，下面一首歌可能和这首歌曲的感觉就大相径庭。因为刚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Make the World Stop， 这首歌曲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每一天可能你会选择无数种的方式去度过，但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面带微笑和有阳光的生活。第二首歌呢，就是阳光照进爱情的感觉，是来自赵照的1980年代的爱情。我想每个时代的爱情都有它的标志，比如说 我们以前听小虎队的时候，可以从一首爱当中找到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爱。那在赵照的这首歌曲当中，也可以体会到80年代爱情故事究竟是如何上演的呢？ 好，听听看这首歌吧。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三大件。 那个记忆的小镇，十月就白雪茫茫，姑娘是那么善良，炭火是那么明亮，怀揣深深的爱恋，却说不出一句爱你。日子一天天过去，你在犹豫，我在彷徨。离别的那个晚上，吉他声弥漫着忧伤，唱完我们会唱的歌，明天就天各一方。想问的问题很多，你笑着说只问一个，为何你一直躲藏？你说我属于远方，只有思念的80年代，没有牵手的80年代，偶尔会想起，想起会心伤。 有的时候一个歌手呢，就是标签太清晰了，就是也不是一件好事。赵照其实非常有才华，还有节目做客过，但是总有人听他的歌老会想到当你老了。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听听赵照其他的作品啊，觉得还是有很多好歌的。好了，主播私房歌，继续让我来推荐一首我喜欢的歌吧。我对这首歌是有执念的，曾经很多次也把它铺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一般情况下我不觉得自己是那么矫情的一个人，但是他当中可能会有吸引到我的一个点，有可能是一个鱼的视角在鱼缸里看着那种日出日落的变化的那种无奈和苍凉，有可能是当中的某一句歌词击中了内心。陈绮贞，鱼。 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青石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我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 膀，让它推向我，在边界奋不顾身挣扎。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带不走的留不下的我全都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 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全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马上就要出现了，别忘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音乐，或者说对某首歌曲感兴趣又不知道歌名，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洁 FM， 杨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好，刚才的主播私房歌是我推荐的陈绮贞带来的鱼。接下来这一首呢，明显节奏会轻快不少，而这才是进入到这个夜晚的最佳方式。而其实到了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不停地去寻找，他们在寻找什么呢？有可能是美食，有可能是自己的家人，有可能是一组朋友，也有可能是你追寻着的梦想啊，等等等等吧， 或者说一个相遇的眼神。 对，我们都在这里迷失着，我们都在这里寻找着。这首歌没有那么深刻的意义，如果你只是听它的节奏的话，它纯粹就是很好听而已。 Lost and Found。 There's no direction that I need, I got no road to find my way. Got to turn around, can't keep things straight. Seems like I've wandered here for days. I will find your love. 人的一生都是在不停的去寻找的一个过程啊，都不断的去迷失和寻找的过程。当你失去了健康，你想要去寻找健康，当你失去了爱，可能就要去寻找下一段爱，就是会有一个不停的去寻找和迷失的过程。 对，所以是今天你推荐最后一首歌叫 Lost and Found， 15周岭。 这歌的歌词其实唱的还是挺有爱的，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去找来听听看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音乐和歌曲，也是今天的节目了。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 拜拜， 明儿见。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